七点几，我仲以为自己瞓咗好耐添。望清楚下这间屋，佢将所有啲墙都油晒白色，间屋好空。近窗呢度只系摆咗一张大床褥，同埋我张相。阿志佢实在太攰啦，虽然朝早嘅阳光已经晒喺佢块面上边，不过佢依然瞓得好冧。阿志一直都拉住我只手，就算正话我放松咗，佢瞓住都要慢慢咁揾翻，然后再轻轻咁点住我只手。其实今朝我应该去领事馆签我嘅 visa。早晨， 讲多次啊！ 早晨啊， 太好啦！我好中意听到你叫我早晨。 你好攰啊？ 诶，你今次要去签 visa 噶，系咪？ 嗯，你会翻公司？ 我咩都唔想做。但你真的要走，是不 是？是啊，我昨晚没有打电话给妈咪啊。我陣間找你啊 ,11631204111, 是不 是？你還记得？ 我什么都记得。 剪你的头发挺好。唔使好似以前咁搞好耐先出门口。 我啲头发有冇竖起啊？你呢度咧一块镜都冇嘅。 哦，好靓，好酷。 咁我走啦。 嗯。做咩啫？ 你咁样我点走啫？ 冇事嘅。我会同 Cindy 倾，你快啲去。 好啦，拜拜。 拜拜。阿雪走嘅时候，我好唔开心。经过咁多嘢，我哋先至可以见翻面。但呢次再见面，竟然是另一次分开的铺排。听到阿雪的闩门声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只可以重复又重复去想先对阿雪讲的是什么说话。我是要找先帝，但我不知道该跟你讲什么。 是啦，你昨晚见翻阿哲咧？ 喺学校，点解你喺呢度嘅？ 你唔记得啦？昨晚我俾电话你嘛，你叫我今日上嚟嘅。 咁你昨晚喺度瞓啊？ 唉，你妈咪啊，啲面色唔系几好啊，成个人都落晒影啊。 我会同佢讲噶啦。 喂，你见翻大舅哲咧，肯定系爱火重燃啦，系咪啊？ 我唔知啊。喂。你又知嘅？ 我啊，琴晚同你妈咪啊排排坐睇粤语片啊，睇到英女王都出埋嚟啦，台都收埋啦，都未见你翻。你知啦，嗰只咁嘅 Kelvin 啊，嬉皮笑脸，面皮厚到死噶嘛，点知佢有咩企图啊？ 所以我咪叫阿 Sam 去抄佢咯。吓，讲开就讲啊，你知唔知佢几衰啊？几小气啊？话阿哲啊，同你去咗饮酒，仲话我嘈醒佢添啊，几乞人憎啊！ 咦，你舍得翻嚟啦咩？ 妈咪，你唔好嬲啦， 我冇咁得闲嬲你啊！我知道有好多嘢咧，系你自己去决定嘅，但系你要记住啊，条路系你自己一个人行嘅咋。个男人无论几好都好，佢都未必可以同你一生一世噶。到你好似而家我咁啊，冇得后悔噶，啲嘢唔会翻转头噶。 妈咪啊，我而家好乱啊，我翻嚟，我系攞封信去领事馆噶。 我陪你啊。 我去噶。 我陪你啊。 唔使啦，我真系冇嘢咧，我又去换衫先。 Auntie 啊 ，Auntie， 我都唔记得整早餐俾你食添。 食乜鬼嘢啊？唔好整啦，我请你饮茶啦。嗱，阵间饮完茶咧，阿雪就去攞 visa， 我哋咪翻工咯。 搞到你喎，落霞。 唔好咁讲啦。 咁早边个啊？ 大佬啊，啱啱先搞翻好少少气氛，千祈唔好系大旧节啊，大佬。 喂，早晨啊，阿 Kelvin 啊，阿雪喺度，你等等一下。唉，一个又系咁，两个又系咁。阿雪啊，揾你噶雪。 哦，唔该，妈咪。 喂， 早晨，阿雪。 早晨。 冇嘈醒你啊嘛。 哦，冇，我都要出门口噶啦。 你琴日话今朝去领事馆噶嘛？我车你去啦。 唔使啦， 我个车啊转紧上嚟你度啦，一阵间喺楼下见好冇？ 哦，咁好啊，阵间见啦。 嘿，傻啦，昨晚是我拉你去的嘛，瞒死你就真。 唔该晒你今朝嚟车我。 你喜欢的我日日都可以车你的。 咁又唔使咁客气。 啊，系呢，其实一路都唔知道你去美国边度读书的。 去 Seattle 啊。 啊，唔系咁啱啊嘛，我哥哥都系住喺嗰度噶，佢叫做 Alan 啊，你可以去到找他的。 我会找我爸爸的了。 Seattle 好好的，我在那里读书的。其实呢，我做了嘢几年都想着再回过去再读的。你令我想再读书。 我没读书好耐的了，可能读不成的。你不要期望那么高了。 我信有志者事竟成的。我真的信的雪。 原来你啊，乜你冇带锁匙咩？ 你见我寻日放咗喺台噶， 唔记得咗添。做咩啊？点解唔剃须嘅？ 你唔好再问埋我啲咁嘅嘢啦。 咁你叫我今朝唔翻工等你，有咩事啊？ 点解你要咁做？点解要话俾阿雪听你有个 B B， 而唔系话俾我听啊？为什么你几年前不说，你要现在说？ Cindy， 这时候我都会记得你对我好好，这时候我都会记住你，是你我才可以去英国读书， 我讲过的，我离开这间屋不是因为你不好， 因为我太好嘛。阿哲，七年你就是记得我对你好，就是因为我同你去英国你才记得我，就是得你点。所以你那隻錶就是戴在阿雪那裡而不在我那裡嘛。你那隻錶是你连冲凉都不肯取的。 是你不要再比较了。 我有得比咩阿哲？你望我，望下我，望下我。我28岁了，我什么都没有。就算找份工作，我都只可以用我的经验去搭救。我凭什么跟人比啫？太靓啊，一眼就睇到啦，佢应该得咁多噶，我英文得咁少， 根本唔系多定少嘅问题，或者有啲男人可以，但系嗰个一定唔系我， 你要全部都俾晒佢啊？ 唔系，就算而家我同阿雪喺埋一齐，都冇嘢可以担保以后唔会有事发生嘅。而且他现在都要走了，以前我都以为应该是尽快去决定选一个的，但是根本不是这样，没了阿雪，我和你根本就不可以继续下去，没了你，我也未必要和阿雪在一起。 你如果不是见回他，你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 不知你都将我哋三个摆埋一齐嚟讲，我系寻晚先见到佢嘅，我系寻晚先知道佢要走嘅。 你唔会跟埋佢一齐走？ 仙儿，我哋系人嚟嘅，唔系所有嘢可以计划好之后，然后一步一步行就得噶啦。 咁如果嗰阵时你知道我有 B B？你会点？ 我不知 道。如果个 BB 在这里，你会不会走？你会不会令到我同个 BB 好像你妈妈？ 其实你一点都不明 白。我不明白什么。 其实我妈妈自己选择行这条路，他的眼睛是望着框框那么多的世界，自小我只是过着我自己的生活，一直叫我和你在一起为止。我知道你都是不明白。 从前那是友情，哪来当做爱情，偏赞落默偏断。从前错认了人，哪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世上并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停莫等，偏曾遗落那声音。是你吗？轻轻远远荡入梦，入我梦，是我好吗？敢放信这一趟，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唔使走啦， 多谢晒先生。 唔使。 喂， 哇，咁喺度嘅， 卒之都俾我有一次可以喺你背脊走出嚟啦。 你又话 call 我嘅？ 冇啊，头先打电话去你公司，佢哋话你告假，咁我咪谂住嚟呢度睇下你系咪喺度先至 call 你咯。 我正话一路搭的士啊，一路望住个 call 机啊。 其实我都系啱啱嚟到咋，仲惊住唔认得个大厦门口添，点知就见到你落车啦。 咁啱嘅。 所以咪好开心咯。似唔似我啱啱搬去跑马地嗰间房仔嗰阵啊？ 第一晚搬嚟啊，我就谂翻嗰晚同你喺度跑马地度捉曱甴。 咁你系咪自己用拖鞋掟死佢啊？ 唔系啊，先掟佢两个圈咯，然后摆喺张床喺度吓死佢哋。 喂，点解你有我张试镜相噶？ 你记唔记得咩事啊？ 记得。 是他拿给我的。真的很奇怪。现在我觉得这几个月来好像从来都没发生过事情。告诉我听你几时要走。 你今晚要我走吗？ 我去美国啊。 哦，都没订机票。 最迟呢？ 九月。原本我妈咪想我一拿到 Visa 就即刻过去的了，她想住我要去住下先，而且我是第一次见到我爹哋嘅啫。 你会唔会嬲你爹哋啊？ 唔会，净系俾妈咪嬲都够啦。你笑乜嘢？ 你谂啲嘢同我一样咯。啊，我差啲唔记得添。 乜嘢啊？ 你帮我攞个袋过嚟啊。 嗯，嗱。 OK。 你见到 Cindy 啦？ 系。 佢点啊？ 我知佢好唔开心。 你唔惊佢？ 雪，你正话识讲啦。你妈妈嬲唔代表你嬲啊。其实最后我哋都系要对自己负责任嘅啫。但 Cindy 佢唔明。你睇下。 石头做噶。 我在台湾买的，用来跟你聊天。 我计有将你那个挂起用来跟你聊天了。